锵锵三人行，哎，家辉兄啊，一来就碰见淳恩兄，向你感恩啊， 感恩没有好，我对他感恩，好久没见你了， 好久没见了，好久没 见。可是我每天拜读他的作品，哇，就非常懂得享受生活。女儿有成也成才，女儿出嫁了吧？是吧？ 还没嫁。你的呢？ 我的 悲剧还没有降临是吧？ 我的女儿已经那个快当妈了。我希望她 未婚，你女儿快当妈了，已经 没有了， 未婚快当妈。 那你种的那个菜田已经给猪拱了。 那是我的心里的希望。我每天都跟她讲，你什么时候当妈，什么时候当妈，我教你。 那你就升级了哈。 对，我就希望抱着小孩嘛。 哎呀，跟家辉有多少年没在一起做节目了？ 嗯，你见也没见了，香港好小，我们十年没见了。 见就有见，有的时候 没有见过你， 团团转的在有些地方会碰到， 没有碰到你都躲开，哪有见到？ 你碰到我就躲开， 因为他太亮了，碰到只永远是中心。哎，这是那个导演杨凡说的。导演杨凡说，香港他的朋友们啊，都不喜欢聚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每个朋友都希望当话题的中心。自己发话，每个人注意力、 所以他有个杨凡时间嘛，对不对？他有杨凡时间把人聚起来了。 所以呢，每个朋友呢，比方说朋友聚会，他看到一定不开心的，因为每个朋友通常聚会总只有一个中心嘛，啊，你从人话幽默， 他们这种是太过拘谨芥蒂了哈。 是这样 啊，没有、 你们两位当年这都是在香港报纸上写专栏是吗？ 对啊，不是，我们都做报纸的。 你刚才说你感谢他什么？ 我感谢他是 他感谢你什么？你感谢人家什么？ 不是， 我先说我感谢他什么？没有，我是晚过那么一年啊。李淳恩老兄是那个，他是第一代的八卦周刊的老大了，是吗？可以这样说吗？ 对对对，我是 就是狗仔队的源头呗。 对啊，狗仔队的祖师爷了。你别看他很 现在给人家源头减费了吗？不是， 别看他非常正经的样子的。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出道早。看他的编的那个周刊长大的，所有的八卦风云， 他就说我老啊， 对对，没有出道早，所有的那个女生的走光什么，我们看着长大的。 所以但是咱们都有咱们这个湘江岁月，是吧？ 真是。 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谈谈香港了。最近我发现这个香港啊，在这个舆论圈里，在这个中国人民的舆论圈里，渐渐被边缘化啊，慢慢冷落起来了。过去我记得你看凤凰卫视在香港啊，香港是一个报道新闻很权重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你从我们这儿就能看得出来，大家就会有时候，尤其是内地的这个朋友，就会觉得香港啊，就小 case 了，跟我们大陆这个如火如荼的这个主流哈，好像有这么个 时代不同了 感觉。但是呢，我还是很怀旧，是吧？所以还是要讲讲香港的新闻。最近香港有什么新闻吗？梁振英也是咱们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对吧？ 对，来过， 你知道吗？ 哦，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我这儿不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接我的班的嘛，对吧？小潘不是潘大米，对吧？在我这椅子上接班啊。然后梁振英特首，他们那天讲，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18年，我跟你说不能小看，上过这个节目的都发达了。没上这个节目的都惨了，不是后一句不存在啊。上过这个节目的都发达。 他那时候还不是特首， 很多人我就不一一列举，就说你，我就说梁振英当年没当上特首的时候啊，自己走着就来这儿，我们这儿做两集节目， 竞选，要竞选。 结果没多久，像我这十八年里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发生在咱们节目里很多。 造王者啊，还是啊？ 对，就是我们好像专门制造那种成功者，一个失败的节目制造出了很多成功人士。我就是说，我看咱们的嘉宾梁振英，领着六个局长去作秀去了，能叫作秀吗？也是作秀吗？ 如果这个作秀的话，这秀就很难听啊，这叫垃圾秀啊！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看看他在干什么，因为这个又跟这个他捡垃圾。说在这个香港啊，最近这几天出现了大批海滩上的垃圾，然后呢，梁振英就领着几个局长，你看捡，然后就有些报道就讲了，说这个垃圾的很多包装盒上都是简体字的啊，说是很多呢是从内地飘过来的这个垃圾。 哦，这梁振英证实了，他说因为最近这个由于风向和那个暴雨的关系，从大陆这方面流过来的。 然后 梁振英说的啊， 然后呢，这个梁振英说的，然后我给你说说我们内地网友怎么说的啊。你看内地网友就是说，真是一篇毫不要脸的新闻。香港 因为什么就是这个内暴雨导致内地垃圾飘到香港海滩就比较合适，怎么能叫大量内地垃圾冲上香港海滩呢？内地垃圾如果真冲上香港海滩，1%就能把你们香港埋了。 这倒也是哈。 对，而且随洪水飘去的又怎么能称大量呢？然后说这是毫不要脸的新闻，香港就把几个大垃圾场就建在我们深圳的边上，这怎么说？总是燃烧垃圾，烟都往我们深圳这边飘，香港才是最坏的那个， 从不道德哈。 然后还有一个内地网友说，香港人真是小题大做，我们一直乱扔垃圾的，你们难道还没适应吗？然后这怎么说，塑料盒子上面还打字，你们怎么知道是内地飘过去的？奇怪了，那大陆这边海边的垃圾也是从香港飘过来的吗？ 那是繁体字的是吧？ 内地的网友也有那个反弹的地方嘛，就说什么都怪我们啊，是，所以没有办法做对一件事，没有办法讲对一句话。 哎，你说的是啊，有的时候这个内地的这个网友，我觉得我也看到他们这个意见，就是这个香港人现在怎么回归之后成了个怨妇呢？什么都怨我们，什么都怨，什么都是内地的这个来的啊！这个你们环境乱了，是内地游客多了，内地游客多了你也不高兴，内地游客少了你也不高兴，那怎么买奶粉你也不高兴，不买奶粉你也不高兴，你到底想怎么样？ 那我们要这样看，香港人这些意见啊，先不管对错，许多这些意见不仅是香港独特的意见。内地的居民啊，就等于我们香港可以对全世界的事情发表意见嘛，也有这种对于买奶粉不买奶粉的意见。可是不管什么意见，当他觉得你是香港人讲出来的时候，就觉得你一定别有用心啊，挖苦什么什么。然后我也经常跟朋友说嘛，我讲一些话，因为我马家辉讲香港人讲的瞧不起挖苦啊，港仔什么哈。假如是我内地的，比方说媒体界也好，学术界的老师讲的话，哇，不得了， 就是学术、 哎、知识分子啊、有良心啊、有批判力、有反省啊，了不起，我敬拜你，这种身份的判定 不是。所以现在你已经不是意见了、现在是偏见。现在所有的那些这个矛盾那个矛盾不是有意的，但是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偏见。 没有，陈仁，你说偏见好像是说我讲出来是偏见，是说在这种关系上面， 不是认为你讲在讲偏见的人本身就是已经有一种偏见。 没错，就是说在不信任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把意见听成偏见。 偏见，对、 他觉得你这个意见是偏见啊，那这样就矛盾啊，加深越来越深。 然后加上你的身份， 对 吧？大家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立场。 但是就是要是有心听的话，什么意见不是偏见？ 对啊， 就是根本啊，语言就是一个不完善的一种工具。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我要是烦你这人，哎，你见过辩论比赛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语言说出来的都是可以反驳的，都是可以驳倒的， 对 对吗？那我那如果变成我心里就烦你这号人， 不是？但是 你说什么？ 但是你辩论比赛这个反方跟正方，他们是有一个用意的，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思考要全面，就是我让你做反方，你就是认为不对的，你也要反方反下去；你做正方的，你就一定要做正方。但现在不是这样嘛？现在是反方就是反方，正方就是正方，已经没有一个中间的那种思考的余地。 假如这样，文涛这样说很有意思哈、因为辩论除了意见以外，要讲立场，你是什么立场？你是反方，你就要反嘛， 一定要 反。你是正方，你要立场。OK， 可是现实的生活或者说公共议题的讨论，不是辩论啊，那是讨论啊。讨论的意思是说，我有我的立场，我所有人的立场应该是一样的，追求真实的东西，追求真理，追求公义。公道公平，这是大家的立场。在这个以外呢，我们就不一定要守着什么什么角度哈，反正对的事实我们就讨论。可是现在的可怕是现实生活里面讨论变成了辩论。我的立场是这样，不管你讲什么，我一定要反对。逢斗必反，你叫逢马必反， 就是、而且是我不能输 对 啊，都一定坚持自己的立场。 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香港真是最近啊，屋漏偏逢连夜雨，遭雷劈，你看见没有？前天晚上 幸灾乐祸呀，是不是？ 他就是我爱香港啊 ，I love Hong Kong， 我怎么幸灾乐祸呢？我特别爱香港，真的，这是我跟我的内地的朋友 说的， 北京的朋友很不同的。我的很多北京的朋友啊，没法忍受香港的。 嗯， 就是哎，在香港待的时间长点啊，就觉得烦了，一点不喜欢。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我对香港 你待得下来， 我不但待得下来，我就喜欢长待。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香港呢。其实跟香港人也没有什么朋友，或者说，但是我 来好久了，来久了，我觉得时间是个关键。来久了，那个就算没有跟本地人交往太深哈。那个那个感情会进去， 你对一个地方也会有感情的嘛？ 对， 不是感情 啊， 你知道 我方便 对，我在北京连门都不出，因为浪费生命。你就是出一趟，一天只能办一件事。你知道我在香港，哎，也不用开车，对吧？我一天能办八件事，他这个香港就像一个快速的一个输送带一样， 是方便。 你找政府部门，对吧？排队没有说超过半个小时，而且呢，拿了你都准确的知道。你比如说，我甚至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啊？我在手机上啊，我在港岛，在金钟，我怕我订了元芳的电影票，就是对，就要过海的，到了尖沙咀这边，我订了这儿20分钟之后的电影票。我在这儿办完了事儿，从隔海从港岛出发，竟然 赶到开场， 赶到开场，就是它是可以一个城市可以把你弄到这么样的准确， 是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嘛？ 哎， 可以计算， 可以 去预估，而且还是因为你就是一天办八件事，在办事过程里面哈、啊，还有大地铁，还是会有感情的，我们视觉的接收，你的朋友们，坦白讲。在文涛的朋友们非富则贵来到这里、啊、通常出入两个地方、哎、尖沙咀跟香港不是尖沙咀 海港城、 这海港城不去的在中产、 啊 okay、 山顶住在山顶嘛、啊、豪宅、啊、然后尖沙咀可能去半岛酒店 High Tea 谈一个事情、然后香港机场就三个点、他怎么可能喜欢香港没有感情嘛没有感情 不而且从任何一种我觉得我老是这么讲就不要小看香港从这个文化意义上讲不得了的就是你说尽管说香港电影现在衰落了哈、啊、但是这个灿若群星哎香港的男明星拿出来这我就说跟大陆出涌现的这个体量上不能比啊对吧 最近有一部戏就很厉害了3天收了3亿 啊是吧 寒战2吗 啊包括你看咱们就不用说了香港的电影史英雄本色、 啊、 香港出现的这些大导演这么一个弹丸之地能够跟你大陆等量齐观 有一个影响这个那个影响力到延续到今天还在 就包括我那天我就说我看一个香港的就是你不要因为语言瞧不起别人我那天看这大陆玩什么脱口秀我那天偶然看了一个黄子华的 啊 非常棒啊、 哦、黄子华的是好对 对黄子华的这个脱口秀他做我认为大陆没有超过他的就因为他结合了这种很多其他的表演只不过是因为人家是广州话你不接受对吧或你 但黄子华是个知识分子他读哲学出生的所以在你看他类似就是貌似很市井但是他中间都有很多哲理在里边 是 所以你听的东西就很深 所以说我说不要随便小看这个边陲之地的一些什么港仔啊、什么香港文化我当年在广州我的一个老师就跟我讲说李小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页呀、啊、你能不承认吗 对吧这都是香港文化孕育出来的对吗对 那个当然是像黄子华哈除了他读哲学什么的哈、那可是内地做脱口秀啊还有博士级的哈、啊，我碰到一些清华大学的教授、 哦、博士级 叫平常还喜欢玩脱口秀什么哈，让黄子华那么长期有魅力，因为坦白讲，你做一场一次两次能够成功不奇怪，就像我们写作，可是我们能够长期写10年、20年的专栏，其实里面一些 黄子华有20年了 啊，一定有一些秘诀，他秘诀是什么呢？就是香港整个环境让他敢抓那个议题去说 敢说 敢说那个一说了就中一说了 那个议题加上什么读 者共鸣的、那个、 读哲学他的表演艺术、嗯、哈，还有广东话的放肆完全不避俗的哈，嗯，该骂脏话的是骂脏话、嗯、该讲黄开黄腔的开黄腔，比我们还黄的、嗯、可以哈还兼了动作的 okay, 对， 我们以后要学一下， 要学不是这也是我的绝技，当年三人行从这儿起家的 是对，所以这个东西啊能够才能亮黄子华，然后不仅成功是长期的成功，我觉得放肆 对啊，但是你就讲能20年啊、嗯、就是专业，就我就觉得香港人特爱讲专业，当然啊香港人的弱点目前表现出来的也是因为啊把专业当教条了，使得他呀 发展业有的不地方不专业， 他发展有些问题了，你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记得有一次这个阿成先生，这个阿成先生写的一个给一个画家写一篇序啊，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讲得很好，他说啊这个艺术啊有两种东西很难办，一种东西呢是你这个原理性的，是原理，比如说你的技术或者你这个美的这种原理，但是如果单有原理呢它又没有冲动，但是如果单有冲动单有激情啊，比如有些艺术家可能光想个人的宣泄，你最后出去是吧，你把你的尿撒得满墙都是，谁为什么别人一定要看，所以呢一个人呢如果掌握了这个原理，他往往啊到他这个成熟的程度啊，就说比如说你是个理论家啊，理论家你就容易没有激情了，对吧，你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理论 技术和艺术放在一块儿， 哎你比如说我就现在就讲那天我们那个锵锵三人行在北京录影，他们找来一个导演，还是人家一虎一席谈那边，人那边可能更贵一点，请来的不是凤凰这儿便宜的，请来导演。后来我们那个小编导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就得要这样的导演了，为什么？就因为他嗨，就是他们在棚里面看呢，就觉得这个导演就像是，这个导演都够细看， 激情充满的， 就是因为我认为工作就得这么做，就是说，哎，他说你看，哎。文涛问了这个俞飞鸿一个问题、啊、看他表情看他表情看他表情，这个机器过去看他表情、啊、你知道吗，他投入他这个就是 他投入就能带起那个气氛， 他这个激情、啊、嗯，哎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过去呢内地的缺点是什么呢，有激情很多专业很少技术活不行，但是现在慢慢的如果活也厉害了，嗯，但是呢相比之下有时候香港的这种打工仔心理啊，他容易出现的缺乏创新呢，就是说他少点激情， 就是、根基很好是吧， 他根基，因为比如说这种我曾经很佩服香港的打工仔的这种哲学、嗯、他啊本来是就是在多年保持一个专业性，但是现在为什么在与其他地方的竞争当中啊有时候会显得你怎么这么教条、啊、因为他最后就变成这是我的活 规矩， 就是最后这个东西的成品呢、啊嗯、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感情、嗯、我很专业的把我这个活干完、嗯、可是在这么一个创新的年代啊，光凭这个都 不行，缺了 都练不过， 教条主义是非常严重了。我觉得这几年这个展现在每一个人啊，不管什么年纪， 你说的是香港， 香港的教条主义、嗯、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我们为了维持那个规矩而维持的啊，他不会不敢去反省一下那个规矩能不能改，为什么存在？ 因为香港现在强调的，它就是循规蹈矩嘛。就是你以前是怎么做的，做得挺好的，他就这样做下去了。所以这个在创意上面，香港是很吃亏的。现在 对， 你尤其我现在，比如说我在内地拍电视，你看内地拍电视跟香港拍电视两回事情，拍电影也是两回事情。看一个文宣，只是一个就是在幕后的那些文宣的那些公式，你根本不知不觉的，你身边有好多镜头其实把你平时说的什么全拍下来了，然后有一个文宣部门不断的在网上去推，这种事情香港是不可想象的。 对，所以说香港出来的文创东西啊，往往像一个塑胶的玫瑰啊，还是漂亮在那边、啊、没有味道的，没有那个香 料的，是 塑料， 没有，不是水灵的，没有那个鲜灵的那 个。可是文涛，假如这个部分讲到香港电影呢，我经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真的不觉得香港电影是没落的，数量可能是哈。那为什么内地看起来香港电影不行呢？因为内地不管是观众还是干活的人进步得太快了、嗯、比香港的进步快，或者说不同的方向进步。现在的年轻人透过互联网看阿根廷电影、泰国电影、啊、韩国跟南韩、嗯、更别说了哈，都懂了，眼界大了。OK， 所以呢，他瞧不起现在的香港电影很多。 可是我们把现在的香港电影跟七零年代、八零年代比，我告诉你啊，技术活方面好太多了啦。我觉得技术活、 那是两个世界啦， 技术活跟热情的好太多。我们现在就算你说《英雄本色》好了，我是专家，那一部我看了25遍哈、啊，我是写论文研究他的，在美国。现在前一阵子重看是不能看的， 不能看， 完全的剪接灯光好像小孩子。 所以现在我推荐你们去看，能说电影名字吗？ 可以啊。 哦，《寒战二》啊、哦，哇，这个真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纯香港的电影，而且所有的元素都是香港的，是你别的地方的人学不会的，就一出来就是那个味儿，嗯，就是那个港味儿。那么它在现在在内地一下子，它前三天就可以收3亿。这样的票房记录，就是说他得到了大部分喜欢香港电影的人的认同。 实际上，香港在进步啊，但是只不过别人进步的更快。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就有时候感觉，啊、比如香港公司里哈，他的专业性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一出什么事儿啊？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人，他唯一想的一个就是这个事情不是我的责任 啊，不是我这部门 的。这个很奇，就是你知道这样啊，我认为啊，在一个几十年不变的社会里是没问题的。一个流水线设计好了，每个人都不要出错，最后结果就是好的。可是今天天翻地覆了，你知道吗？社会需要创新呢、啊，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发现香港人的这种过去的打工仔哲学就变成这种，哎，这个不关我事。就变成不关我的事， 不能太安分啊！ 一出了事就不关我的事。嗯，但是我又看到，你知道，要不说大陆这些个综艺节目，你最后做得很火呀、啊。我后来去参加过一些这种，你也不要说，就说他这个内地的人呢、啊，他有时候有一种什么呢？同声同气的。嗯、你像这些小女孩，按说是编导，他就可以彻夜不睡。按说他做完了他的事，他就可以走了，但是他不是，他激动。嗯，你看他把他的人生放在里面，他激动，他要看着最后他，你看一个编导带一个选手，最后他看到他的选手在台上这个表现的好啊， 他也激动的不得了啊！ 我就看这些孩子又哭，哎呦， 投入哈！ 你知道这就是我说的，某种时候我最初我们认为大陆人只有激情，你这样太不专业了，做不好事情啊，对吧？现在就你跟人家香港人比比，人都摄像是摄像，导演是导演，做到事情，但是今天我就发现呢，这个激情。都得放进去， 没错。可是文涛中间有个关键，我们都希望两个都有嘛。刚主任说技术、艺术哈 ，OK， 把关的人怎么样来调配？你刚说这种情况，我碰很多。我们经常做书评比赛啊，什么作文比赛，去不同的城市开会啊，大陆很好玩的、啊，有激情到什么地步啊？我们在那开会评审啊，评审啊，淳恩那个小说要不要什么哈？然后来。倒茶水的酒店店餐厅的 waiter 是服务员哈、啊，就这样看到他可以评语的，哎，余华是不错的，余华是不错的。然后呢，最好笑是那个主持听他的啊 ，OK， 或是说那个主办单位的一个负责一些接待的草根前线的员工，不是草根啊，前线的员工哈、啊，年轻的，他看到我们那个主席在讨论投票程序的时候， 啊，他给意见是不是？ 对，他给啊，其实你们可以这样嘛，这两个先投什么？然后主席说，哦、对，也对，就这样吧，这样是不行的。 你 不，这个就是那个时候香港拍戏啊，有个武打巨星啊，他很出名嘛，陈家班嘛，他们拍戏的时候就，就那个编剧是最苦恼的，因为他在大家。香港的那个编那个时候的编剧是大家一起说的，你说一句他记一句的嘛。然后呢，茶水阿婶进来说一句，好，李鬼猴，也要写下去，你知道吗？然后清洁阿婶过来也要写下去，他就是这样了，完全没有自己。 是不是这个家辉讲的，我觉得也是很好，也是他反映了内地的另一个弊端，就有时候他会发展到另一个弊端，就是谁都不拿自个儿当外人，以至于呢， 那这不是弊端啊？ 不是，对他发展过度了，都可能变成弊端，就变成就是哎，香港人我就老说讽，过去有句话叫"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没雷"，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因为我在北京、香港两地工作，这种感受我就会有，就是有时候北京那边的这个工作的人都很有激情啊，他说啊，我们要怎么样，恨不得要到宇宙了，但是。最后眼跟前连杯茶你都忘了泡啊，你知道吗？他也会这样呢，就是就会有、这个、 激情那是。